心情，你的梦，我总忍不住窥探追究。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想随你甘甜与苦。 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，百分百获批，一人投资，三代永居。 九月希腊免费看房团火热招募中，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全新东风启辰D60搭载日产轩逸明新发动机，一元订车送车联网终身流量大礼包及动力总成终身质保，详询启辰涿州专营店，订购热线03123669210，03123669210。

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。 谁，就算伤得比你伤，离去也不必勉强，只想当作潇洒潇洒给这世界去欣赏，让你衷心的赞赏。